看你，我不想要你因为我变得消极。 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揉一揉太阳穴，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看窗外忙碌的人群，都有各自的故事。来一杯咖啡，放松心情。北京时间10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庆阳汇众开学典礼，师生同乐会金秋， 持学生证或教师证置换或分期购车送500元油卡，维修保养消费满额送2瓶汽油添加剂和课外书， 详询6122-99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8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感恩教师节，汉清起亚 4S 店好礼送不停，即日起至9月30日，凭教师证购车可享9折优惠，进店续保，保养更有好礼，详情请致电汉清宏宇起亚 4S 店，5703-3993。 38度向上人生，北京汽车越野世家体验营北京站8月12日盛大开启，诚邀您共赴越野全路况体验，经典需要传承，精神永不磨灭，详询400-810-8100。 儿子结婚找伴酒新老难了，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了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为深入推进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展示创城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成效，近日涿州电视台记者采访了桃园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据悉，全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百日攻坚动员大会召开后，桃园办事处迅速行动，抓组织、抓宣传、抓落实。一是迅速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二是积极营造创建工作浓厚氛围，三是抓住工作切入点，创建工作做到有的放矢，通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提供优质高效的便民服务，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创建工作创造不竭动力。为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涿州市高官庄镇召开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攻坚风暴行动部署会，利用村内公开栏、广播等方式，使广大村民积极参与到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中来，共同维护良好的生活环境。8月28日，涿州市东城方镇召开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攻坚风暴行动动员工作部署会，要求镇村干部要提高认识，各村要充分发挥村支委、村委以及党员干部的作用，抓住工作重点。同时，镇纪委要充分落实好监督责任，对各村行动落实情况进行巡查，通过督导问责促使工作责任落实。对于双贷工作，要力争在9月底前27个村达到燃气公司的验收条件。近日，首届保定市旅游发展大会、第四届中国国际门窗博览会、京津冀第二届蔬菜产销对接大会、全国青年攀岩锦标赛、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新闻发布会在高碑店召开，正式发布2017年高碑店市三会一赛一园重大活动的时间、地点、主要活动等内容。涿州市参加了高碑店三会一赛一园新闻发布会。为扎实做好201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征缴工作，提高广大群众对养老保险的认知度和参保率，近日涿州市林家屯镇富民屯村征缴养老保险工作有序开展。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今夜再度想起那被遗忘的故事，去年此时的相遇为何依然清晰，仿佛一种神秘的气息带我走回那过去，你我曾共舞的那一夜已消失在爱的边缘，把链接紧紧贴在你温暖的心上，让长发思念宛如覆盖你的胸膛，烛火在眼中荡漾，泪水无意中滑落，爱上你是痴狂，爱过像梦一场，爱阳光不要叫我起床，避免 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身材。 我期待有 的无奈，能换来 春夜的天籁。 我情愿现在与未来能充满秋凉的爽快。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心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换过新的家具，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难过 就看戏剧，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路过长春街西，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若不在仍有爱是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若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见面是身体的这么是呼吸的，突看突醒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天来人往在风的淋雨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是不是你。去到旧局累到没力气，相亲在 CBD， 你爱逛的香水开了西餐厅，戒烟锻炼身体，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若不在仍有爱是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见你是身体的这么是呼吸的，突看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天来人往在风的淋雨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 如果能 不期而遇， 我们该会 寒暄客气， 你不懂我 受到刺激 没有怎样 偷偷痊愈， 说实话 一片狼藉， 听着也就 所剩无几， 有个你我 早已放弃， 为什么还也有危机。 秋天好几代更替，但是纠结的过不去已云淡风轻。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折腾的年纪，朋友都生儿育女，父母也随我娶妻，时过境迁以后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了北京。 时间过去，路灯追星。

笑着难过，自我惩罚，想终止这一切挣扎，狠了心说真心谎话，别告诉他我还想他，恨总比爱容易放下，当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回答，我不爱，我不痛，我不懂，我的心早已掏空，真心话言不由衷，请告诉他我不爱他，笑着难过，自我惩罚，想终止这一切挣扎，狠了心说真心谎话，别告诉他我还想他，恨总比爱容易放下，当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别告诉他我还想他，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 天

望。 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一离开就后悔，因为你爱得很坚决。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比如说用什么爱你。我如果我就这样离去，我的心会碎得像玻璃。我天天看到你，却产生了距离，爱越热心越冷的欢喜，也许只是我不够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天天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不可能的可能，我担心面对分。这样离去。